有一年半了吧， 是不是 啊？对， 哎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是是是， 今天见您一面，三生有幸。 太客气了。 哎呀，这个您今年有60了吧？ 您看出来了。 那当然了 啊， 我一猜就猜个八九不离十的呀。 好眼力 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事儿找我。 有急事儿啊？ 你不找人找我呀？ 我去了四五个人都没找见您呢。 是吗？ 后来打了十几个电话您也不在家。 我出差了。 听说您呢 啊 上三门峡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 从三门峡呢 啊 您奔四川了。从四川呢、您奔五台山了。从五台山呢您又奔六盘山了 啊， 从六盘山您奔栖霞了。 呵， 听说您还是上巴黎，我上哪儿找您去？ 我去这地方全得数目字儿，这个好。 哎呀，您可要注意身体了 啊， 不能干起工作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啊。 对对对， 您看您都忙成什么形象了？ 什么样呢？ 跟250似的了。 你才二，怎么说话呢这是 啊？ 行 啊， 看来呀、人说话是爱带着数目字，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啊啊， 人说话离不开数目字， 离开 数目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来。 你等一会儿，你说的有点绝对了。 怎么绝对了？ 人说话就离不开数目字， 离不开， 也离开数目字嘛，张不开嘴， 对了， 说不出话来。 是， 别人我不敢说啊， 怎么？ 就拿我来说，我能离开数目字， 嘿， 离开数目字照样张嘴说话。 您说话照样离不开数目字。 哎，我保证能离开数目字。 这样吧， 啊， 咱俩在这儿演示一下。 怎么演示吧？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啊啊！ 哎，你要说话， 嗯， 真是说不出数目字来， 怎么样？ 我认输。 你怎么认输？ 我请你喝酒。 这话可当真啊？ 哎， 这样，我回答你话里，如果带出数目字来， 怎么样？ 我请你喝酒。 好 啊，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哎，咱们开始吧。 现在开始。 行行行。 哎，你等会儿。 啊， 等会儿。 怎么着？ 我这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像这个谐音也不行。 谐音 啊，比如说我吃饱饭了 啊， 到外边溜溜弯， 溜溜 啊，四五六的六， 六， 这就是谐音。 啊， 说我肚子不舒服 啊， 五一五， 五五， 三四五的五，这也不行 啊。 我请你喝酒 啊， 酒更不行， 这够严格的，这 还敢说吗？ 哎，我只要一注意。保证连谐音都出不来， 肯定出得 来。哎，说不来啊！ 来吧， 你们来来试试。我就不信那个，没数目字。 哎呀， 艾文， 你好， 艾文，艾文，艾文，艾文，艾文，艾文，保证没数目字。 是 啊， 哑人能有数目字吗？ 那怎么着？ 你得按正常人那么交谈， 正常人也带不出数目字来。 我就不信。 哎，带不出来。 你要带出来呢？ 我带出来，我请客，我请你喝、我请你喝那玩意儿。 你差点说出来，你 来吧。 哎呀，你好你好你 好，好好好好好， 你好你好， 好好好 你好， 好， 我想问你， 好好好， 您 好，好好好， 不是 好 我 好好好好， 你得弄弄， 怎么了？ 就一个好字儿 啊，没数目字。 是啊，我有来言，你得有去语啊。 你怎么那么麻烦呢？ 什么叫麻烦呢？ 保证不出数目字， 肯定得说 来来来来。 你好，你好，你好， 好， 好好好。家里都挺好的。 看你问谁了。 行了，这回行了 啊。 家里人口多啊，问谁得问出数目字来。 保证问不出来。 你们老爷子好啊。 老爷子身体棒着呢， 是不是？哎呀，你们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老爷子今年。岁数 啊，岁数 老爷子这您甭管了 啊。什么叫甭管 啊？ 问你多大岁数你得回答。 老爷子有岁数 啊，挺有岁数。具体多大岁数？ 老爷子这个岁数 啊， 老爷子哎呦到了古稀之年了。 行行行行，你们老太太好啊。 老太太也好啊。 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了？ 老太太早过了花甲喽，过花甲喽。 一个古稀，一个花甲。 对对对。 您爱人好啊。 我爱人挺好的。 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爱人，你怎么全问这岁数？ 是，就这数目字多呀。 我爱人呢？ 说 没我大。 没您大。那么您比他大几岁呢？ 大不了几岁。 比他大几年呢？ 大不了几年。 比他大几天？ 大不了几天。 比他大几个小时？ 大不了几个小时。 比他大多大功夫？ 抽袋烟功夫。 什么叫抽袋烟功夫？ 你算去吧， 我没法算， 没数字。 再问你，你们两口子肯定有孩子吧？ 有啊。 你们孩子有几个呀？ 独生子，独生子。 嗯，那你们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孩子他比我小。 废话， 废话， 是。 那他比你小多少？ 我比他大多少，他比我小多少， 跟没说一样。那你们孩子是读书呢，还是工作呢？ 念书啊， 念书。念几年级？ 明年毕业。 那你们孩子功课怎么样啊？ 功课非常好。 考多少分啊？ 及格了。啊， 及格就好啊。 行行行， 行。你们孩子啊？哎呀，他们孩子也问不出什么。 问呢？我想问呢。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吧？ 我呀，我中国广播艺术团。 行了，听说你们广播艺术团相声演员不少。 确实不少。 总共多少位？ 半打。 你们团肯定有团长。 团长有啊。 有几位啊？ 有正有负。 你们团里肯定有电话。 电话有啊。 电话号码是？ 我们团的电话号码保密。甭往出勾我啊。问吧，问吧。 出来，我再问你。 问。 你们家住哪儿啊？ 我们家住北京。 知道啊，北京地方大了 啊。 具体什么地方？ 前门大街。 门牌多少号？ 拐弯就到 啊。拐。那你们家住平房还是住楼房啊？ 楼房。 几层啊？ 顶层啊。顶层。 几门几号？ 厕所旁边。好找。 对对。那您休息星期几啊？ 我 啊， 我休息。我休息 啊， 礼拜日。 礼拜日。我到您家串门去，您欢迎吗？ 非常欢迎。 那你说我几点钟去合适呢？ 你呀，全天都行。 具体几点钟？ 具体那个后半夜。 有后半夜串门了吗？ 那时候没数名字。 那我到你们家去坐几路公共汽车呢？ 到我们家 啊。 你坐出租。出租啊。 出租太贵。 不算贵。 多少钱呢？ 到我们家也就这个 这多少钱呢？ 这我不认识。 行了行了 啊， 你还真没说不出 什么样 来。我认输了。 认输了。 我请你喝酒。 行了行了。 我们家有白酒有啤酒，你喝哪种？ 我就喝我就喝冒沫的那就行。冒沫的啊。 冒沫的没有 啊， 就有白酒。 白的也行。 二锅头五粮液你喝哪种？ 我喝茅台。 茅台度数太低了。 不算低。 多少度啊？ 53。 来。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师徒搭档啊，刘伟和他的老师马季先生合作表演的数字与生活一个小段。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请您继续收听相声小品大荟萃。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笑林。 空中笑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菇。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0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哦，怎么才来呀？人家一下子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像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3.6 度，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将转为多云天气。好在污染物扩散条件不会下降，空气依然保持在良好水平，天气条件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今天夜间本市天空云量进一步增多，直至转为阴天，南部地区还可能出现小雨天气，外出请注意防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好，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转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7到1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略凉。今天白天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离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掌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不惜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出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是相声小品大荟萃，下半段先听小品再听相声。那么这段小品叫做开会请关机，表演者是所谓嘻哈五虎，来自嘻哈包袱铺的五位相声演员陈印泉、侯振鹏、金飞、陈曦和徐涛，都是相声青年演员，演起小品来也很不错，我们请您听上一听。 还照呢，捡起来，捡起来！ 哎哎，好好，哎呀， 您这，您这着什么急呀？您这，哎呀， 知道刚才我扔的这是什么吗？嗯， 什么呀？ 去年咱们公司的财务报表。嗯，知道人家 B 组去年给公司挣了多少钱吗？ 多少钱？ 20万呢，朋友们！哎呀。 真不少哎。 知道知道，咱们组给公司挣多少钱吗？知道吗？知道吗？ 多少钱？ 多少钱？ 不到十万， 还行啊。说说具体点， 具体点 啊， 1500。 经理，我觉得1500也还行。 1500还行 啊？ 你还要点脸吗？ 我无所谓。 你。说话你听不见是吧？ 哟， 我说你听，这你听不见是吧？我这开会呢。 我怎么了，经理？ 你说怎么了？ 那个我手慢了，我手慢了。 什么手慢了？ 滴滴打车发红包，我才抢了1.4块。哎呦，我抢17， 我抢2块。 我这开会，你们这抢红包是吗？啊？你们也学学，你看看人金飞，人家怎么就不抢呢？ 我没抢着。 你，哥几个，我跟你们商量商量。咱以后能不能上班别玩手机？ 行， 哎，能不能认真工作？ 没问题， 我又不是不给你们开工资。 别听那土鳖的。 哎，你跟谁说话呢？你跟谁说话呢？ 经理，我没玩手机。 你没玩手机？你刚才拿你那个，你干嘛呢？那是。 哎呀，经理，你误会我了啊。 误会什么？ 我跟隔壁公司给咱们联系业务呢。 隔壁公司？ 对， 隔壁公司是卖奶粉的，咱们公司倒腾蜂窝煤。你告我有什么业务来往？ 那万一他们要热热奶呢？ 谁要热热奶呀？说实话，干嘛呢？拿手机。 我跟他们搞对象呢。 这还找？你跟他们搞对象呢？ 谁知道哪个能成啊？ 哎呦，还哪个能成？ 啊、 就你， 嗯， 隔壁公司那几个姑娘，你自己跟大伙说，你跟大伙说， 王姐我就没勾搭过。 谁？ 王姐？ 王姐？ 对， 王姐你是不勾搭， 切， 因为王姐下个月就退休了。我告诉你啊，上班不许搞对象，把那手机给我拿来，拿过来。拿过来 给你。 瞎联系人，咱们这是公司，不是你们家。 没错。经理息怒，不要生气。经理 干嘛呢？ 经理坐下，来坐这儿。来， 你躲我远点，我看你我都恶心。 我来替你批评他们，你们几个像话吗？这是我们的公司，是我们的家。 哎， 你们在这儿这是干什么呢？每天在这玩手机，没有心思去工作，这对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真是不像话。我拿什么拯救你们呢？真讨厌。 我告诉你 啊，我还没说你呢。 我没玩手机。 你没玩 啊？ 你停下过吗？啊，从早上起来，朋友们，8点我们公司一上班，就这位拿上电话，哎，就这咔哧咔哧咔哧，就这自拍。你干嘛呢？你告诉我。 经理，你不懂我。 我不敢懂你。 我告诉你啊，经理，我跟大家说，自拍是一种文化，你知道吗？真的， 啊、 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员工不会自拍，你知道吗？包括每个人不会自拍，他不会宣传自己，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说，咱们公司每个人出去，公司都是一张名片。你看那个徐涛，你看长得跟都敏俊似的，是不是？ 啊， 嘿，真好。 哎，你再看看刘金威， 也还行， 挺英俊，挺潇洒的。你瞧他，你瞧我们公司这个名片， 是怎么了？ 就是 跟拿脚踩过的一样。 谁拿脚踩过呀？ 啊， 我这也挺好。 这经理， 怎么了？ 就前两天我跟你说，妈呀，我都寒碜呢。 怎么？哎 呦，就我跟你说真事儿，你知道吗？ 啊、 就我刚给下楼，我吃中午饭去， 啊、 人家好多人给我找，呀，这是你过来吗？ 啊， 说，哎，那何润鹏就挺瘦，那是不是你公司的？ 是啊， 我说是 啊。我说怎么了？哎呦，你又不知道，就你们公司那何润鹏 啊， 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这是谁长得像吉娃娃？ 我说， 嘿， 对， 你得跟他说说， 都是一单位的。 我跟他急了， 必须跟他急。 我说怎么说我们同事呢？ 对， 何润鹏不是吉娃娃， 是， 他是吉娃娃的串儿。 哎，你还不如他呢，你知道吗？笑话人。 行了，啊，都回去坐着去吧， 经理。息怒。 你啊，咱商量能不能不自拍？ 我跟你说，我这人就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主动我上交。 哎，你看这多好， 对不对？经理，我揭发检举。 嗯， 我揭发检举。 谁？ 有的人借着咱们公司的网， 嗯， 看韩剧。 哼，谁呀、啊？ 谁？ 谁？ 他。 你用咱们公，哎，不对啊。嗯。他看韩剧，你怎么知道的？ 这照片都传不上去，你不比他强多少你？ 哎哎，嗯。你行了，甭瞧他了，甭瞧他，甭瞧他了。哼，你借公司的网下韩剧看呢？ 嗯， 我就纳闷儿，您说您一大老爷们儿，你看韩剧呀、啊？你呀， 不是还行，经理 哪儿还行啊？ 我跟您说啊，一开始我也不爱看，但是这韩剧看两集不看的难受啊、嗯。那故事感人，剧情曲折，尤其那结尾出乎意料，太棒了。 经理，金飞总结特到位， 就是 哪儿到位啊？啊，那韩剧有什么可看的？不就那老三样吗？哎，那个癌症、车祸、死不了，就这三样。 忒老了，经理啊，现在早改了， 真是 改什么了？ 现在是音乐欧巴思密达， 思密达， 思密达。 对， 你看他不信，咱给他来回怎么样？ 来什么呀？ 昨天晚上刚更新那集 哦，就刚聊的那个。 哎呦呦， 我来这音乐， 哎，听我。哎呦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思密达，你得明不明白？ 这什么词儿？这是？ 因为你们两个这是亲兄妹，一个马上的思密达。 搞这事儿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你们一天到晚的不好好上班，就看近亲结婚的，你们 还行， 思密达， 对对对对， 别提着了，回家，都回坐着去。我养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使啊？行啊，一个个的，给我搁着。自拍是吧？下韩剧是吧？倒腾票，搞对象是吧？啊？今天开始，公司的新规定。只要上班，手机上交没收 啊！ 哎呀， 干活去， 经理， 我那还是 经理， 我说事儿， 一会儿联系了，来来来， 什么意思？哎， 走走走，走走走，经理，走走走，你留神，走走走。 你让大伙看看，我养了四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天天上班玩手机啊！我这经理我怎么当啊？我容易吗？我多累心呐！我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陈印泉、侯振鹏、金飞、陈曦、徐涛合作表演的小品《开会请关机》，五个小伙子声音的形象性格各异，表演的人物也是各有不同。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相声，叫做《证明的证明》，天津的相声名家刘俊杰和青年相声演员张瑶合作的这么一段作品，针砭时弊，讽刺的非常犀利。 相声演员嘛， 啊， 不说不笑不热闹， 这话对， 脑子得快， 没错， 得反应快， 有反应啊。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啊， 研究什么？ 研究说， 说出话来让人爱听。 嗯， 相声演员就研究这个。 对呀、啊， 有些人说话人不受听， 不爱听。 哎，有这个人， 谁说话不让人爱听啊？ 我媳妇儿， 对你媳妇儿是有这毛病，愣头磕脑， 说话不受听。 对， 她了解。 嗯， 老上我们家去。那天呢，上我们家串门去了，临走的时候啊，我媳妇拿个大塑料袋弄了一塑料袋苹果。张瑶，您拿这个拿吃去、啊、 我不吃，您留着给老刘吃吧。 你说嘛？ 您留着给老刘吃。 给老刘吃？ 嗯， 我喂狗我也不给他吃，你拿吃去。 这句客气话不容不说啊， 一句话得罪俩人， 还真是 不会说话吧？ 对， 我天天跟您在一块儿， 嗯， 我要跟你这么说话，你也不爱听。 哎，没那事儿， 真的。 我们这捧哏都吃话， 真吃话， 不在乎。 你叫什么名啊？ 张瑶。 张瑶，嗯，你有钱吗？ 有啊。 你有房吗？ 有啊。 你有车吗？ 有啊。 你有犯罪前科吗？ 不是，你会聊天吗？ 谁跟你聊天？谁跟你聊天？ 你刚才干嘛了？ 我这说正事儿。 等会儿，说正事儿有这么说的吗？ 我就碰见过。 你就碰见过啊？那你给我们大伙说说怎么回事？ 那天我抱着我们家孩子办入托手续， 孩子要上托儿所。 对了， 你们孩子多大呀？ 八个月。 你们孩子八个月， 二胎吗？ 哦，好好好。哎， 办手续，到那让我填个表， 这是正常的程序。 我一看填吧， 填。 表上第一条，写着我跟这孩子的关系， 填父子。 我填了，填完了，我们俩一对话啊，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不可能，对话能气着人？ 咱俩表演表演， 来呀！ 我好比那办事的， 我就是您， 你就代表我。 行， 来来啊， 来来来来， 这表填完了，交给他了。 父子， 你一会儿再填。你跟这孩子是父子关系？ 是啊。 能不证明是父子关系呢？ 我跟我媳妇结婚以后有的这孩子。 你可听明白了，你跟你媳妇结婚和这孩子跟你是不是父子关系两回事儿。 有您这么说话的？ 不是，你是不是父子关系？ 是啊。 没有异议？ 没有异议。 出事儿别找我啊。 这能出什么事儿啊？ 那行，我问您几句啊。 您问。 你贵姓？ 我姓刘。 你这孩子行吗？ 我姓刘，他也得姓刘啊。 你可听明白了，你姓刘，这孩子姓不姓刘两回事儿。 又两回事儿 啊。姓嘛？ 姓刘。 不改了。 不改了。 没有异议啊？ 没有异议。 那行，你填吧。 填吧。 我拿表一看没法填了。 怎么了？ 上面有一条，入托人有没有犯罪前科？ 我问问您啊，这孩子八个月， 你怎么证明他没有犯罪前科呢？ 八个月刚会抓猫，他怎么犯罪？ 他万一抓着被你挠死呢？ 您这怎么说话的？这是 不是有没有犯罪前科？ 那我填没有。 你填有也没事儿啊。这表你填完了，啪交上去，上边啪一盖章，退回来孩子如托，那表根本就没人看。 您这个是走过场，形式主义。 说错了，我们这是形式，没有主义。 嗨，那您就填吧。 我一看甭填了。 怎么了？ 这孩子在这儿长大了，就会形式主义。 还真是。 孩子送我妈那儿去。 你妈那儿不用填表。 我一看我妈那儿坏了。 怎么了？ 我妈跟我爸爸在屋里正生气呢。 怎么了？ 咱俩表演表演。 来呀。 我一进门我妈站起来了。哟啊，你来了。 我来了。 你开车来的？ 是啊。 你刚来呀？ 是啊。 你是我儿子吗？ 是啊。 我是你妈妈？ 是啊。 你仔细看看你妈妈，我还活着吗？ 您怎么了？这是 我也这么问的啊！我说妈，您这怎么了？别提了啊！今儿我跟你爸爸看病去啊，人家非得让我开一个我没死的证明。 谁让您开这证明啊？ 我不是看病去了吗？啊啊！看完病啊，得拿这医疗卡取药去。小窗口我一递过去，人给我递回来了。哦，说我这卡里头没有钱。哦。你说我也没看病也没用，怎么会没钱呢？ 您问问他。 我问了。我说你给我看不了，您这我们这哪个我管不了这个。不是啊，我就问一句，这卡里头我没用，怎么就没钱呢？为嘛呢？为嘛呀？这卡里没钱就一个原因。卡里这个人是死是活不知道。卡里的人是我，大活人，活蹦乱跳了，我还小苹果了，怎么了？我这卡是你，谁证明是你的？哦，还要证明啊？我把你爸爸叫进去，我给他证明，你给证明，谁证明你啊？不是，他是我老伴儿。 他是你老伴儿。嗯，谁证明他是你老伴儿？不是他天天跟我过日子，跟你过日子就你老伴儿。好嘛，现在上岁数花心的多了，万一这第三者呢？ 老伴儿出来第三者了， 你爸一挺急， 能不急吗？ 嘛第三者，我哪能第三者呢？我在家老大，我不是小三儿。 哎呦，大爷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跟您闹着玩儿。嗯，这事儿我管不了，您开证明去。 上哪儿开证明去？ 让我上街道啊， 就去街道吧。 我到街道一问，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管不到这段儿。 哟。 让我上社保中心， 就去社保中心。 我上社保中心一问，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问不到这码事呀。让我上离退休办公室， 就退离退休办公室。 我到离退休办公室一查表啊， 办成了， 没我这号呀。说我呀在另外一个离退休办公室。 那就接着去吧。 去吧。嗯，大中午我跟你爸爸顶着雾霾在厂里头转起来了啊。左一圈右一圈转回来转回去，转着转着你爸爸都乐了。嗯，好，今儿不错，今儿第三者陪着你圆坟。好不容易啊这才找到了离退休办公室。 找着了， 出来一大姐还不错。嗯，挺热情。哦哟，大娘您来了啊，来了，我瞧您那一头汗，您这是干嘛去了？圆坟去了。啊，不是大姐呀，我是来开个证明。您开什么证明啊？就开一个我没死的证明。哟，大娘您活着好好的，怎么开这证明啊？嗯，这怎么回事啊？啊，你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估计连法国人都不知怎么回事。哎呦，他娘！嗯，您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有个第三者？哦，小三儿。哦，那您把小三儿叫进来吧。嗯，你爸一进门吓那女的一跳啊！不，这么大岁数还小子啊！我第三者，马四跟我坐。那女的一看我们俩这样， 对呀、啊， 您，大娘，您脑子没毛病吧？早他由家里出来的时候没毛病，这字儿可说不准了。 比得成这样了， 您看这样行不行？嗯，我们回头研究研究、啊、您下礼拜再来开证明。 下礼拜 不就今儿办，你就直接给我开一个我的死亡证明。你说说，嗯，这些人是真为老百姓办事儿，还不为老百姓办事儿，你说这老百姓办点事儿怎么这么多障碍呀？ 说的对呀。 哎呦，我说妈，妈，你可千万别着急， 劝劝 我，正为这类事儿伤心呢。嗯，你也开没死的证明？不是，人家让你这孙子开一个没有犯罪前科的证明。孙子哪有犯罪前科？我估计照这样，下礼拜我就需要犯罪前科了。 记得成这样了， 爸别生气啊，咱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对， 我爸爸一听站起来，嗯，我也去，我问我这第三者怎么回事。我们刚要出门，嗯，我媳妇一拉门进来，哦，后边跟着我们家老姨，我们老姨进门就哭，我媳妇一进门就把我抓住了。 是啊， 倒霉人。我告诉你，结婚的时候把这老爷户口迁过来，你怎么不办？今儿我迁户口，你可气死我了！ 怎么回事啊？ 哎呀，别提了。嗯，我迁户口，老爷那户口结婚没结婚是空白。嗯，你说他这大闺女家家正上大学呢，这空白，我就跟他说了。嗯，我说你看，哎，我们老爷没结婚，你给填上未婚。嗯，你猜他说嘛？ 说嘛？ 未婚，谁证明他未婚？我说我呀，我证明他未婚了。你证明？谁证明你呀？不是我，我是他姐姐，她是我妹妹。谁证明你是他姐姐，她是你妹妹？ 你说这不气人吗？ 就是气人， 气得我根儿根儿我跟着急了。 掰扯掰扯， 我说我告诉你啊，我们俩一个厂子爬的，我是他姐，他是我妹妹。你看我们俩长这模样，我有酒窝吧？你看他那酒窝，我大小眼，你看大爷大小眼吧。我告诉你，我百分之百的证明，我们老一辈结婚没结婚，他是处女儿。李彩他听完我这话，他说嘛？ 他说嘛？ 别着急，结婚没结婚，跟是不是处女儿两回事儿。 有的那么说话的吗？ 他一说这，我们老姨更哭了。 能不哭吗？ 我爸爸过去劝劝。老姨老姨，别哭，千万别哭。你是不是处女儿？你自个儿心里明白。我第三个，我根本不知道。 您就别跟着掺和了。 行了行了，越弄越乱了。这不人都到齐了吗？咱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对， 我到了办事处，一进门我就急了。我说你们不是要证明吗？人都我带来了啊，我挨个给你介绍。 对， 介绍我爸爸，介绍我妈妈，介绍我媳妇儿，介绍我老姨，介绍我儿子。他是他公，他婆婆，他是他妹妹，我是他姐夫，这是他儿子。我们互相证明，我爸爸不是第三者，我妈妈活着，我儿子没有犯罪前科，我们老姨处女儿。啊， 太好了， 你听明白了吗？ 看他们说什么。 听明白，听明白了。 听明白什么了？ 你们这是组团诈骗。 别还骂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俊杰和张瑶合说的证明的证明。今天的空中叫您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北京文艺广播的我们出发吧。空中小林明天早上的六点半到七点半小品相声大荟萃，主持人尚远和您继续听。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窗，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生活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 小刘，干嘛愁眉苦脸的？ 哎，我这车保养可真贵，买得起养不起。 汽车保养上京东啊，倍儿便宜，轮胎满999减100，机油满199减100。哎，小刘你干嘛去？ 上京东下单保养去。 京东。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 4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侧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苏威股份各店同贺当代商城23周年庆，即日起苏威店、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百货类大部分商品现有折扣基础上再满200减40，更多精彩活动精选商品尽在苏威。 急用钱怎么办？ 农行网结贷分分钟帮您搞定，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在线申请，最高额度30万元，免担保，随心还， 超优惠超便捷，我现在就申请， 开启农行网结贷，畅享品质新生活， 详询9599中国农。